咁然之後到最後個結局點咧？咁佢又話，因為咧只狗 end up 咧就將佢揈落地下啦，即係揈只老鼠落地下啦。咁點知只狗就衝，咪只 只老鼠仔就 衝 埋，收尾都捉唔到佢嘅。但係老鼠仔走過馬路嗰陣時，俾車死咗。 咁其實就係因為呢件事咧，佢又講出咗啊，當時係一單咩新聞啦、啊，你咁樣。 我覺得好有趣嘅地方係咩咧？就係、是、嗰個新聞攝影裏邊咧，佢成日都講佢話，其實你去到現場咧。你不是想住，譬如我嚟採訪，我就係影邊個何為咁就影住何為。 嗯， 問佢點解你用影到咁多呢啲咁獨特嘅 angle 同埋一啲衝突嘅場面咧？咁啊，佢話原來咧就你即係我相信好多做新聞攝影嘅值得參考。佢話你要用腦嘅、你唔係鬥快撳嗰個 shutter， 即係撳 咁快門， 外快門快定慢。 嗯， 而你用唔用腦，就係、是、你去到現場嗰陣時咧。你要俾人諗多幾步，咁佢有一組相好得意嘅，就影呢個英國外交次官，當時咧就啱啱開發天水圍，咁咧就嚟訪問，咁咧嗰啲天水圍嘅農民就去示威，咁啊準備咩咧？就係佢出嚟嗰陣時向佢示威，咁但係其他攝記就影住呢個，即係因為個主角嚟啫嘛，嗰個外交次官係，咁咧就去簇擁住去影呢個外交次官，但佢當時佢已經諗多幾步，就係示威嗰啲人會做乜嘢咧？而佢發覺其中一個示威者咧。就戴住一笼鸭喺个身嗰度， 一笼鸭啊， 系啦，一笼鸭喺个身嗰度。咁佢当时就谂啦， 你做咩戴住呢个笼鸭咧？ 点解戴住一笼？ 你走嚟示威系示威啦，拎住笼鸭做乜鬼啊？ 系啦，咁佢就好明显，佢就估到啦，就系、是、话当个外交次官出嚟嗰阵时咧， 佢依笼鸭一定有用 嘅。呢笼鸭一定咧就系攞嚟示威嘅道具嚟嘅，一定有用嘅。咁咧佢就变咗就放弃咗唔去影嗰个主角，然后跟住呢、這个。 呢笼鸭嘅， 跟住呢个呢笼鸭嘅主人，结果佢真系拍得到咧，就系咧，佢准备掟鸭出嚟嗰阵时咧，跟住嗰啲警员走上去捉嗰个场面啦，即系嗰个混乱场面啦，咁系唯一得佢影到，咁佢就话，如果你系有个新闻触觉嘅意思系咩咧？就系你其实只不过你个脑袋里边俾人谂多几步，去想象下嗰个场面会点样发生，咁你自然就影出嚟嘅嘢咧就会俾人丰富。同埋咧捕捉到一啲，因為我成日問佢點解你要捕捉到咁多呢啲衝突嘅場面咧？咁佢就話其實就係呢個新聞觸覺就係咁樣鍛鍊出嚟，最終都係你點樣諗，即係嗰個思考。我相信今日特別係即係已經我哋咁樣揸住個手機都可以刷刷刷刷刷，一路撳住佢就可以連續咁樣影嘅話咧，個技巧已經個分野唔係最重要，實際上就係你嗰個嘅想法啊。最大的分野就是那个想法。嗱，佢里边有一张人物相，收尾我在苹果日报嗰个果子嘅副刊咧，介绍佢呢本书嗰阵时都有用到，就是佢影1984年李嘉诚去投地。嗱，咁佢就话当时咧，佢就喺现场，咁咧就见到当时嘅另外一个就系信和嘅黄志祥嚟嘅，好后生嗰个僆仔，咁咧就举手投地。咁咧就佢见到李嘉诚入嚟，咁好多人咧就不为意咁但系咧，佢就即刻褪后一步。褪后一步就大家，因为大家都会影住举手嗰个噶嘛，其实即系影住阿黄志祥噶嘛。但系佢见到李嘉诚入嚟之后，佢即刻褪后一步嘅意思就系将嗰个角度拉阔啦， 将阿李嘉诚都入埋镜。 系啦，将李嘉诚变埋嗰个被拍摄嘅对象嘅一部分啦。咁所以你见到就李嘉诚嗰张相就咁样踌躇满志，翘喺手嗰度，翘埋一手。 我知道我得硬。 系啦，我得硬嘅。咁另外就系嗰个僆仔就黄志祥就举手啦， 同佢争紧， 同佢争紧啦。一个就咁样翘埋一手。 即系佢意思系，我唔去到最后尾嗰步啊，我都唔反击。我使咩喺每一口价度同你喺度争持啫？我咁咪有得你出咯，出到最后尾嗰 都系我噶啦。 我一下博取，咁你就玩完啦。你咁 系啦，所以我就话咧，呢、這个就系你睇到咧，就系一个摄影记者啊。嗰、那個嗱，而家大家喺熒光幕裏邊見到嗰張相咧，就係喺呢個即係阿李嘉誠啊，就係翹住手踌躇滿志嗰個樣啦。咁咧就我覺得係好捕捉到李嘉誠嗰陣時嗰個人啊，嗰種嘅即係如日中天嗰種感覺，我覺得。因為80年代初就係佢崛起嘅時代，即、就、係、是、發展得最快嘅時候嚟嘅，其實。咁所以咧就另外咧，我覺得係。有很多重要的香港的事件很多人都沒有記憶的，我覺得。但是在即是我一路啊喬叔一路講返佢的新聞攝影裏面呢，就會出返嚟嘅。譬如咩呢？越南船民。 是。 匯豐號同天運號兩艘即係油嘅貨櫃船貨船啦，載咗大量嘅船民嚟到香港係入唔到，而當時嘅人喺船上面跳海。另第二樣係咩呢？60年代內地嘅大逃港。即係因為文革啊等等呢，冇得食嘅啲人， 嚟逃亡香港。咁咧，佢就喺影到好多關於當時嗰啲嘅英軍點樣去捉佢哋啊，即係佢哋點樣入咗市區之後去申請身份證啊，喺身份證裏邊咧，哇，全部都係人龍嗰個情況。咁我諗呢啲包括六七暴動啊，包括保釣啊，其實每一樣嘢都係反映緊香港同內地嘅關係。你好多時就係唔係而家啲僆仔咁樣喺度齋噏嘅，其實嗰啲嘢係。而嗰啲嘢事實的而且確一件一件咁樣咧，喺個歷史裏邊發生嘅。而我相信咧，喺將來教授嘅香港歷史裏邊咧，呢啲嘢唔會抹咗去添，因為呢樣嘢係唔光彩嘅嘢嚟。你諗下，幾十萬人逃亡嚟香港，香港一個咁細嘅地方，係接納咗咁多嘅難民，包括內地嚟嘅難民，包括越南嚟嘅船民，係咪？當時香港人係從來冇排斥過內地嚟嘅難民。游水落嚟，肥佬黎也好，刘梦红也好，都是那个年代游水大逃港的时候游水落嚟。咁然后呢就是呢你看到一张一张呢啲新闻图片呢，你真至会感觉到一个香港社会的转变。所以我说消失的档案不是在于呢是 delete 咗啲 file 咁简单。而是你将整整一代人的记忆呢是抹咗去。变咗我哋对香港过去我哋唔能够 confirm 我哋自己历史呢，其实根本上就唔会睇到香港嘅将来。因为你很多东西其实是从过去一路这样发展出来的嘛、一路形成过来的嘛。其实 如果我们不是从即是昔日的新闻，其实就是变成是即是今天的历史啦。那如果我们不是对以往发生的事有一个认知，我们又怎样可以今天去面对香港甚至 是世界其他地方的事，即是发生的事？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去、能够有能力去應付到即在我們身邊發生的事，很多時候都是要憑以往的經驗、以往的教訓 去面對那個環境。 因為年輕一代很容易是什麼呢？他根本上他中間那段是空白的、他 一認識的就是1997年之後的香港、然後呢跟著呢他以為那些事由零到一，由零到一百可以一秒之間發生的、今日做完之后，听日就有成果噶啦。 又或者调翻转，我哋会尽信传媒啊。原来、你当你发现什么鬼系传媒啊？其实我话俾你听，几十年前已经能够打个电话俾老总，就已经可以将嗰张相就抹咗佢嘅。咁所以即系、千祈唔好再去谂住即系咁天真。喂，唔系、而家我哋有呢啲媒体、所以可以咁。即系我觉得。呢啲就係從過往嘅歷史，原來喺1957年嘅時候已經咧啊，餵你影師老婆已經可以打電話俾老總。 1971年， 1971年已經可以打電話俾佢，就係話嗱，可以你唔好出啦，因為嗰張相我哋就影到佢打人啦。你咁即係依已經唔係話今日嘅事，而只不過係今日可能係更加明目張膽，就更加 咪襲擊記者咪咯。 係啊，甚至就將嗰個新聞咧嗰、那個綜合性已經沒有了，是完全有自己的取態 的。即我在溫哥華和喬叔聊天的時候，再對比香港今天主流媒體的那種墮落，我覺得現在的情況是比六七十年代更惡劣。為什麼呢？就是現在六七十年代最多就是說你有些事因為政府政治敏感，政府就叫你不要說那麼多、不會將它黑白是非顛倒嘛。你看到现在 TVB 刚才我们一开始所讲的那个公务小组的拉布的新闻，基本上是将是非黑白颠倒嘛，是不是？那个小组已经解散了，在九月立法会重新选举之后才再选个主席，由九月选完主席到现在只不过是有3个月的时间。 对，那就变成了。 然后变成一个拉布拖延市民起不到公屋，然后3年上楼变4年上楼，有没有搞错？这个连 common sense 都已经知道这个是假新闻来的，其实是。再加上你看看、左派暴徒在机场袭击罗冠聪这件事里面，他居然可以是用个新闻来去为左派暴徒申冤、就说左派那些暴徒是因为警察受泛民的压力所以先拉他们。大佬影晒嘅嗰啲嘢，罗冠聪嘅伤势，大家已经有目共睹嘅。而家系对唔住，真系而家系有 iPhone 呢样嘢，有呢个 Google 大神呢样嘢，一讲大话做过乜嘢，其实一睇就知道，系嘛？咁所以我就话咧，呢、這个咁嘅情况咧，系唔会，即、就、系、是、只会咧主流媒体嘅堕落嘅程度咧，只会加速，甚至系变本加厉。但系你话系咪咁悲观呢？ 我覺得又不是的，是不是？正正就是因為人們已經越來越不信這些這樣的主流媒體的新聞了。你看到現在文匯大公、星島全線這些所謂的建制派的媒體 幫林鄭唱好， 幫林鄭唱好，結果林鄭的民望越低，因為你同一個系統曾經唱好過梁振英嘛，當日亦都係力挺梁振英，認為佢會連任噶嘛？呢班人係，好啦，而家又話已經陰點咗林鄭啦。喂，一個月前你就話梁振英做硬嘅，而家又話陰點咗林鄭，又同一班人。 然之後仲要係幫佢吹噓佢嚇如何者般地有政績啊，過往點樣為香港做咗啲咩事啊？即係，但係當大家稍為回一回帶，你會諗，咦？唔係喎，喂，當日你話嚇要嚇一套法律嚇，無論係市區或者係新界， 新界同一套法例， 同一套法例，僭建問題咧就要一視同仁嘅。OK， 咁點解轉下頭完全冇曬聲氣嘅喎？你嗰個所謂咩700尺一層三層嘅丁屋，而家咧直情係公然去買丁權。你之前話去僭建唔知幾多層啦，由三層變做四層，變做五層嗰啲啦嚇。咁你話一套法律一定咧就會即係嚴厲執行，去一定要清拆。收尾就由依個清拆就去到叫大家登記， 用一登記即係可以俾佢起啦。 嚇，咁咧就然之後咧就話咧俾一段時間佢哋咧去將依件事處理好。咁啊，由依個登記去到而家去到不了了之。咁究竟發生咩事呢？去到之前上一屆政府嘅時候，我記得林鄭就接受《蘋果日報》訪問咧，就喺度更煙，就話咧我咧就一定唔會選噶，因為我咧就要翻去咧，我需要依個膊頭，我記得係咁樣講，需要依個膊頭。OK， 咁點知咧依個膊頭咧就依個倫敦就翻就依個膊頭就移師咗去北京， 去咗吸霧霾啊！ 咁嚇，即係我會諗點解依啲所有依啲嘢好似？即係依啲左部完全唔記得咗嘅，或者佢當香港人失憶，喂你自己失憶就唔係一樣香港人失憶噶嘛？就算我哋依啲咁唔好記性嘅人咧，都記得哇！你好似曾經唔係幾耐以前你先講過嘅啫喎。 嗱，以前我覺得咁樣，你真係可以將啲檔案消失咗咧，就抹去個記憶。但係咧，我諗自從即係真係要多謝美帝嘅，即係發明咗呢個 Google 大神之後咧。發明了呢個社交媒體等等呢啲咁嘅嘢之後咧，其實你要抹咗嗰啲嘢係好困難。 咁啊，甚至 因為你一打林鄭新界僭建，嗰啲嘢出翻曬嚟啦。記唔記得689咧？最近咪又講大話嘅？ 呢個6000蚊事件啦， 係啦，6000蚊事件啊嘛。 即係佢話咧，其實咧， 即係暗插啊。 佢就話，即係佢都唔係暗插啊。佢就話我點會走去同阿婆有需要嘅老人家去爭資源咧？我點解仲要去攞依啲錢咧？即係你話 啊， 全民去派依個錢嘅時候咧，我就冇攞啦咁啦。咁佢又唔記得咗咧。其實當時佢自己又話佢攞咗依啲錢咧，就捐咗嘅。 同文匯報講嘅係 嚇。咁嗱，當然咧，依即係咁樣，即係一個血淋淋嘅講大話， 即刻踢爆， 即場俾人踢爆啦。OK， 咁你就會諗，其實大家都唔好睇少即係新聞嗰、那個。 梗係啦， 即係重要性啦。 你有冇睇林鄭今日唔識用八達通嗰段片啊？ 係，又要人哋教佢點樣 do。 係啊，即係我又唔識過啊，直情呆咗喺度。你明唔明啊？ 即係其實我又 究竟佢係咪 assume 緊 do 完之後嗰部機會自動貼近佢俾佢過嘅咧？ 其實我 閘會走埋佢身邊嘅咧。 其實我真係嗱，我又唔係話要幫住佢，但係我其實係俾翻一個即係一個 benefit of doubt 佢。其實依個係。常理嚟嘅，即系一个正常嘅身体反射，就系 嘟咁啊行过咯， 向前行啦。就算你话你而家香港过身份证嗰个嘢，嗰只门打开咁啊行过去咧，即系嗰、那个 或者佢习惯咗系有人话俾你听，司长请行啦咁。 哦，唔系你错，因为点解咧？即系其实我 以为部机会有声， 唔系，系因为咧。他哋咧係出入境嘅時候就有特別通道咧，你 根本就唔使過閘。 佢哋唔使過噶嘛，佢哋攞咗張passport 或者身份證俾咗佢哋嗰啲即係 AO 就已經有人同佢辦理咗，佢就喺一個唔知咩嘅 VIP 房度就等上機噶啦嘛，即係直接就行呢個貴賓通道過咗，佢唔使過嗰啲機噶嘛。咁我覺得就算任何其他嘢，即係我用一個好普通嘅常理啊 ，OK？ 你話你任何嘅地方啊，都係當你聽到嗰一下嘟之後咧，其實正常就向前行噶啦。你唔好話香港，你唔好話咩啦，你喺外國啊，都係有依啲咁樣嘅嘢噶啦。我唔相信你入去到當地，你入境你唔使。 以前咧， 當你出現咗啲咁樣嘅蝦碌狀況咧， 嗯， 你就好簡單嘅， 嗯， 首先 點樣點樣冚啊？ 而家咧好簡單嘅啫，其實本來啊，就打電話俾 TVB 就叫佢唔好出， 嗯， 嗰段剪走嗰段，就淨係剪，淨係講佢飲奶茶。同街坊喺度，大家selfie即係呢個自拍嗰段， 係 咁啊得啦嘛， 係 咁啊，袁志偉一定會服從噶， 梗係啦， 係嘛？咁你再加埋， 佢而家都服從， 係啦，嗰幾份報紙嗱，最緊要冇有片嘅啫， 係啊， 有報紙唔緊要嘅其實， 因為你有， 因為嗰個膠樣係喺片裏邊睇得最清楚噶嘛， 同埋你硬照係影唔到佢膠噶嘛，你淨係覺得佢考慮緊。停咗停啫，即系你唔会见到佢交咗系轻咗机企咗喺度个 僵咗啊嘛。系啦，咁就算你话交咗都好，譬如可能控制到 TVB， 控制唔到有线啦。 嗯， 咁有线出咗都好啦，唔系咁多人睇到噶嘛。但系而家唔系啦，而家咧就系咧有线反而少人睇啊。有线嗰段片上咗网之后就多人睇啦。 嗯， 咁就嘘一声咧就散到一地都系啦。 嗯， 咁大家咧就会即系等于阿叶柳瞓棺材一样啫嘛。 嗯。 咁嘘一声又系散到一地都系啦，所以我就话而家叫做好事不出门就坏事传千里啊。咁正正就系呢个媒体发展到今日咧，就系你话好似以前咁样，我将暴动啲档案全部 delete 晒，嗰啲新闻记录咧完全冇晒都好啦。而家好难发生嘅呢样嘢已经系，咁所以我就话好多人咧，佢仲以为系自己可以用自己嘅官威或者政治干预嘅手段。嚟去控制媒體報導乜嘢，甚至唔報導乜嘢啊嘛。 嗯， 咁呢個就好錯誤嘅諗法，即係話佢連過去六八九死乜嘢個死因係乜嘢，佢都唔清楚。六八九政府控制香港嘅媒體嘅力度係有史以嚟最大，我可以咁講，甚至係比大輪子年代六七暴動嗰陣時嘅殖民地政府啊，係更加大。 嗯， 因為當時殖民地政府咧。仍然是容許左部日日鬧佢嘅，其實係到最尾你放炸彈，佢先拉人封艇啫。 係係。 咁所以諗下而家，即係你唔好講話咩啦，即係除咗蘋果啊，其他嗰啲全部啊，而家仲加埋城報啊，當然係嘛，零一就執埋啦，即係唔係執埋嗰啲印刷版啦。 係冇，即係呢個亦都係即係啱啱出嘅新聞啦。 係啦，啱啱出 的。即係原來呢個香港零一 唔再印啦， 印報紙咧就已經係其實個頭尾有冇三個月啦。 嗱，我今日就唔知忽發奇想，真係買咗一份，咁又可能 佢幾時停啊？ 出咗卅幾份啦，我諗三十幾份，一個禮拜一份，一年都冇啦，即係一年有五十幾禮拜啊嘛。我諗出咗大半年啦、哦，今日停啦、哦，最後一期啦。 哦 ，OK， 係啊， 即係嚇，我哋又覺得奇怪喎。咁其實而家最如火如荼依個時間咧，就應該紅紅聲，即係我初時估計咧，就應該可以捱到三月， 正路都捱埋落去啦，係 嘛？即係嗱。你而家依幾個月好關鍵噶嘛？ 但係好慘，我唔知道有冇關係啦。就係、是、佢最後咩一期咧，就係、是、幫阿胡蘇仔做宣傳。係 啊 係 啊， 嗰張大相就係胡蘇仔競選宣布參選記者會嗰張相嚟嘅。咁、 嗯、 咧就唔知同呢樣嘢有冇關係啦。 嗯， 即係真係， 即係究竟係咪一個咁嘅指標嚟㗎？好驚喎而家。 嗱、啊，因為中聯辦酒會就除咗城報唔入得啦、 嗯， 香港零一都唔入得嘅。 網媒啊，唔係喎，其實佢唔係佢印刷， 佢印刷媒體嚟噶， 咁佢有咩解釋咧？ 唔知道啊，係嘛？總之就唔聽話啦咁樣。咁、 嗯、 但係我覺得咧，而家即係好多人忽視咗嘅情況係咩咧？媒體嘅平台係唔值錢嘅。 嗯， 真正值錢嘅咩咧？係個內容。 嗯， 係嗰個你嘅觀點，你嘅觀點究竟喺邊度發布咧？我覺得係冇所謂。嗱，譬如你見到我哋有陣時喺 audio streaming 啦，有啦，即係我哋嘅節目喺 YouTube 有啦。有時喺 Facebook 嘅平台裏邊啦，係嘛？最重要就係嗰個內容啊嘛。 嗯。 咁好多時咧，啲人咧仲係仍然繼續以為咧就係、是、啊，只要我營運個媒體咧，抌好多錢去打造嗰啲 server 啊、錄音室啊嗰啲咁嘅嘢咧，即係呢啲就係真係賭錢落鹹水海又一樣。因為平台而家嚟講，基本上係免費嘅，將來我覺得。 而家好多都係啦，咁你 YouTube 都唔使錢啦、 啊、 ，Facebook 甚至將來都你睇下嗱，我都最聰明阿蕭啦，我覺得，係、 嗯、 咪又識得將自己最新消息又咁短得咁短，咁啊可以喺呢個 YouTube 播嗰陣時候可以廣告又可以收入多啲啊嘛又，啱嘅喎呢樣嘢唔係笑佢喎， 係 啊呢個就係即係做生意嘅方法嚟嘅喎。 唔係咁調翻轉，我哋都喺加拿大嘅時候，啲聽眾都同我哋講㗎，喂你哋即係點解咁傻噶？點解做啲節目咁長㗎？係 啊，點解唔有咁短得咁短咧？咁樣咁我諗我哋都要。即系将来都要准备2017年的新节目啦，因为我哋都会即系谂紧啦，点样去即系将一啲嘅 revamp 系啦，即系新一年咧，我哋点样去即系做得好啲啦。其实， 嗯， 咁所以就可能真系要喺个节目嘅，大家俾啲意见我哋啦。其实 系 即系节目嘅长短啊、选材啊， topic 或者哪些类型的节目觉得可以做多一点呢、 嗯 我觉得是需要听听众的意见的、 嗯、 当然在加拿大里面很多听众都会给了很多很好的意见我们我们、会真的会认真考虑的、 嗯、 不会听完就走了去的其实、 嗯 啊、所以呢我觉得、特别是今时今日这个环境呢很多人说网媒是很重要其实你看到今次的选举特首选举里面已经是譬如很简单我觉得林郑仲是用紧把口嚟讲屋企人点样支持佢参选。 嗯， 胡苏咧就系、是、上载咗一张相，就系佢太太帮佢整个靓胎。 嗯， 嗱嗰张相好影出嚟，两个主角咧都系一个剪影咁嘅啫，其实即系睇唔清楚佢哋嘅样貌嘅。咁另外一张相就系佢个仔就帮佢搽一啲香油喺个头嗰度，令到佢精神啲减压咁样。即系你喺一个社交媒体嘅年代，嗰两张相就胜过你千言万语。个屋企人点样支持你参选？林郑就靠把口去噏，就话俾人听我屋企人点样支持我，系、 嗯、 嘛？搬埋翻北京，系、 嗯、 嘛？但系胡苏简单啦，都唔使讲咁多。 图片说故事 系啦，就系话新闻摄影，自己做埋新闻摄影，影埋喺自己嘅平台发布埋，喺自己嘅 Facebook 发布埋，系、 嗯、 嘛？呢、這个曾几何时大家冇办法想象嘅嘢嚟嘅，其实， 嗯嗯嗯、 但系呢个而家就正正系发生紧嘅，其实呢样嘢。所以我就话咧，大家唔好，就算你话我唔系一个新闻工作者都好啦。我见到好多时咧，好多朋友喺社运啊，喺好多嘅即系大型嘅群众运动里边咧，其实佢哋都会发挥一个摄影记者嘅角色嘅。嗱，唔好睇少呢样嘢，一个公民嘅摄影记者咧，佢哋往往喺好多时咧，一啲最关键嘅时刻咧，譬如警察去砌生猪肉啊，去夹硬屈嗰啲示威人士嗰阵时咧，佢哋拍到嘅嘢咧，就正正就系发挥咗一个嘅。即係社會公義嗰個角色啊， 同埋即係喺警察嚟講咧，其實佢都有所顧忌，嗯、因為事實上喺今日一個咁樣嘅電子媒體，根本人人都可以係記者，人人都可以舉機嘅時候咧、 嗯， 其實佢哋都喺依個過程裏邊咧，即係當然佢哋已經去到個幾明目張膽啦。咁但係當你拎出喂鐵一般的事實，我而家影咗嘅時候咧，其實佢。或多或少咧，喺佢哋嚟講咧，佢都會有 有所顧忌啊。同埋大家可以即係頭先我講阿喬叔嗰個嘅即係 wisdom 啦、 嗯， 大家都可以即係有啲參考嘅價值。 嗯、 就係話你好多時去到一啲嘅社會運動啊、大規模嘅街頭衝突嘅場面嗰陣時咧，你唔一定去圍住啲主角人物嘅。 嗯， 反而你點樣去諗多幾步，跟住會發生嘅嘢咧，隨時你係影到好多。有社會價值甚至係有呢個新聞價值嘅圖片嘅。 嗯，咁啊，頭先咧就即係我立一立 YouTube 咧，我就見到有朋友咧就問咧，佢話你哋可唔可以講俾我哋聽咧？即係阿喬叔嗰本書叫咩名咧？嗰本書我哋而家有一個 copy 喺手嘅，就叫做《鏡頭下的歷史：陳喬三十載新聞圖片錄》。咁嗱，依本書咧，其實咧香港咧係基本上冇得賣嘅。根據阿喬叔， 喺加拿大出嘅， 係佢係加拿大一個當時係一個籌款活動裏邊咧，就唔係本書攞嚟賣，而係攞嚟做咗一個籌款嘅，即係籌完啲錢之後做咗個經費。咁依本書而家香港咧，根據喬叔講咧，其實根本就冇。 中央圖書館有一個 copy， 喺中央圖書館有一個 copy，、 有一個 copy。 咁啊当我哋做完呢个访问嘅时候咧，即系乔叔就同我讲，佢话你系咪好想要呢本书啊？我话系啊，但系即系我唔会问你攞啦，因为你亦都佢话帮我听咧，佢即系只系 佢自己都系得两本， 自己都只系得两 本系坐睇嘅。 咁我话你唔好俾我啦，因为老人家喺呢啲喺佢嚟讲系非常珍贵咁但系到最後咧，我記得我哋離開之前咧，佢打電話俾我，佢就同我講，佢話我知道你好想要呢本書，咁我話我知，我話係，但系咧我可以翻中央圖書館睇，你唔使俾我。咁咧咁點知咧佢就話你嚟我屋企啦，我咧就即係預備咗，你嚟攞咁樣。咁我係非常之感謝，所以而家我哋手上咧係有一本。就是啊，喬叔俾我哋嘅，即係佢一個非常之珍貴，因為佢兩本都一本。 但佢就另外有一隻光碟嘅，嗰隻光碟就係、是、當然解像度就唔係話好高啦，但係咧，我覺得我哋可以 有曬所有嘅圖片， 即係去揀選一啲咧喺我哋嘅Facebook 嗰度咧，係登出嚟嘅，我覺得。咁大家就會睇到咧，其實我哋頭先講嗰啲嘅，即係每一張嘅新聞攝影啊，嗰、那個力量喺邊度？ 係。 很多時候大家覺得媒體印刷媒體已經死了、 嗯、 其實我覺得不是的、 嗯、 你看回那些舊照片那 嗰、那個你係感受到嗰個新聞嘅力量嘅，其實。 嗯。 呢樣嘢好神奇嘅，我覺得。反而你喺當然你上 Google 可以揾到嘅，其實嗰啲相都，但係你係冇嗰種感覺嘅。就當佢印咗喺你面前嗰陣時咧，你就會覺得佢嗰個當時出呢張相嘅嗰個媒體咧係幾即係有吉嘅。 嗯。 同埋嗰個 power。咁所以大家望翻轉頭，你會覺得今日香港係一個即係係一個倒退，喺媒體上邊係一個倒退。結果好多時咧，呢啲嘅力量咧就係靠咩咧？靠網絡上邊嘅即係網媒啦。咁、而主流媒體咧，只會咧係做一啲嘅不痛不癢嘅評論，去操控緊個民意輿情輿論，同埋係幫親中嘅政黨去做政治宣傳添。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我不覺得以前 TVB 的新聞，當然它的政治取態都是比較保守，但你說墮落到去為某一個政黨去宣傳，這個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我覺得。它未必是民主派 TVB 的新聞過去，是吧？很多東西都是幫共產黨講說話，但你說今時今日，喂，你幫共產黨講說話和幫民建聯講說話是兩樣東西來的，其實是，是吧？即已經是墮落到這樣的地步，我覺得，即這個就是正正大家看到的，这个不是我们的香港应该有的一个这样的状况来的。就是特别是你看到你在海外的人看到这样的情况，我相信他们是特别心痛的，其实。即我觉得我自己我刚才都讲过，其实当我在加拿大觉得他们的中文媒体是可以更加畅所欲言的时候，而在香港的主流媒体里面，你是觉得好像很多东西的制肘 窒息的， 很多的嘢唔可以講，甚至中間會 side track 咗你去第二度等等呢啲咁嘅嘢，就編輯嘅技巧，去將你嘅觀點冇辦法完整咁樣去表達出嚟。你諗下呢個就係我相信係令到人哋最難受嘅地方嚟嘅。咁你可想而知，跟住嗰啲人嗰啲受眾，佢咪同樣覺得好難受？點解睇無線新聞睇嚟睇去呢啲咁嘅嘢嚟嘅咧？ 同埋覺得咧有一種精神分裂咁嘅，你覺得咧點解？喂，件事明明我自己的看法不是这样的，但为什么他报出来是这样的，那你就会看质疑自己，其实究竟是不是我的观察是有问题的呢？当我看到这件事明明跟个即是他的事实同，即最单独我自己见到的事实跟你报出来的那样东西是不符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想，喂，究竟发生什么事呢？为什么他们会用一个这样的手法去报的呢？而即最难受的地方呢，即当我们去到加拿大同很多朋友傾偈嘅時候咧，佢哋就係話當佢哋遇上一啲即係親朋戚友咧，係用一種隔岸觀火嘅態度嘅時候咧，佢話根本最難頂嘅係咩咧？根本就唔可以同佢哋唔好講添啊！直情係即係佢話直情係反台鬧交啊 ！OK， 咁即係但係當佢哋睇件事，喂唔係喎，即係事實唔係咁嘅時候，但係原來佢發現。身邊嗰啲人咧，好似同佢一個，即係佢將自己變成好似一個外星人咁啊！佢話： 我覺得亦都唔需要太氣餒嘅。我覺得其實即係當然，只不過因為過去香港人咧好少同自己好 close 嘅人咧談論政治就真。咁而家係逼到大家要傾嘅，其實。就算你話喂，應唔應該提名胡鬚仔咧？或者林鄭好啲定曾俊華好啲咧？呢啲其實都大家都要傾嘅嘛。其實呢啲嘢，因為政治就喺我哋生活裏邊嘅。如果你不要以為就係我哋耷低頭乜都不理的話，個政治自然會搞得掂先得㗎，係唔會的嘛？呢樣嘢係正正香港過去搞得掂，你就話好有外判咗俾英國人搞就搞得掂。 你終於搞到今日咁。 但你而家調翻轉，你外判俾中共搞係搞唔掂㗎嘛？其實佢自己都搞唔掂，何況香港搞得掂？一個咁先進嘅城市，係咪？佢搞乜嘢衰乜嘢？你睇到佢而家幫林鄭助選，就越搞林鄭就越臭嘅，係咪？嗰陣糯味已經係出曬嚟嘅，其實變成一個利益集團，大家將佢變成一本。林村許願樹咁樣，將啲嘢掛上佢個身嗰度。曾幾何時一個形象比較好嘅政務官，搞到而家臭曬，有異味嘅其實。咁所以你諗下，即係呢啲就係你可以咁講，共產黨喺可以咁講喺好多呢啲比較需要一啲所謂嘅技巧比較 sophisticated 嘅地方咧，佢係未到嗰個水平，佢仍然係一種好粗暴唔文明嘅手法去做嘢。咁正正就係媒體嗰個監察力先至重要嘛，但而家調翻轉咧，就係佢連主流媒體都用一種好粗暴嘅方法，將佢 turn 到成為一個宣傳機器啊嘛。咁所以我覺得最終 我哋就唯有咩咧？就係、是、要令到自己嗰個嘅新媒體咧可以壯大，係咪嗱？我亦都我剔林鄭嘅説話係真嘅，佢話佢願意接受網媒嘅訪問。咁啊，Joyce 就 WhatsApp 俾我，佢話你會唔會邀請佢做訪問？我話一定會。就睇下佢敢唔敢嚟， 一定唔會睬你。 睇下佢敢唔敢嚟，我覺得。 Who are you？ 係嘛？嗱，你諗下，阿葉劉都夠膽上去同阿陶傑個光明頂啦。 嗱，你真係搞錯啦 ，OK？ 嗱，依一樣嘢咧，你 公關嚟嘅。 當然啦，其實應該調翻。 你睇下才子突然間借曬皮，對住葉劉借曬皮，咁因為 輕曬機係啞曬都冇辦法幫。 因為葉劉吸引咩？梗係啦。 即係根本係喂係無藥可救啊！有啲人係你冇辦法嘅。咁但係 嗱，你 大家睇到呢個係個 order 啦。 如果我哋發邀請俾四個候選人，你估邊個會嚟咧？ 我估 係啊， 胡叔、胡國興啊， 胡國興咩？ 佢唔會一定會嚟噶。 葉劉咧？ 以阿葉劉嗰啲唔輸得嘅嗱，唔係好打得，係唔輸得，因為佢覺得咧，我有咩可以輸啫？即係既然如果今日我都已經係被視為陪跑啦，咁我一定豁出去。 嗱、啊，咁如果三個嚟嘅話，咁嗰個唔 咁嗰個 樣衰噶咯喎， 唔樣衰。咁其實一啲都唔樣衰嘅，其實就我哋只要剪一個紙板人擺喺度。咁啊，你又唔嚟，咁啊，咁你唔嚟啫，咁你自己講咗又唔做，咁冇辦法噶。 嗱，咁啊，都諗下都 幫你唔到， 諗下都好，或者揾人彈佢咯。 咁同埋，我覺得我哋係咪應該做一個即係 index 去做一下每一日，即係究竟嗰個支持度？ 嗱，而家我就 explore 緊有幾樣嘢嘅，其實即係同 即係其實聽眾都可以幫下手，我哋喺度諗緊呢樣嘢。 特首選舉裏邊咧，唔係淨係食花生嘅，我覺得。你唔好話民意唔重要。如果當某一個候選人能夠大幅拋離另外一個候選人嗰陣時候， 你 北京陰點敢唔敢夾硬去叫啲選委扭佢哋嘅手咧？即係好似而家西環咁樣瘋狂去逼嗰啲選委而家表態支持林鄭，係嘛？係唔敢嘅。即係如果你發覺當個民意差距咁大嗰陣時候，咁所以我就話咧，而家有幾樣嘢可以諗嘅。我覺得頭先嗰個方法啦，當然請啲候選人上嚟質詢佢哋。第二個方法係咩咧？我覺得就係咧，而家有一種叫做 Facebook 嘅 polling 啊。大家不明白是什麼，看看立場新聞最近做了一個，就是用 Facebook base 來做一個 polling。那就他問的問題就是泛民選委應該提名誰，現在呢就仍然是曾俊華領先的。那個是一個即是實時的一個投票的數字來的，看到的是。那就如果你 subscribe 了那個 service 是要付錢的，其實。那就可以做一個這樣的一個 Facebook polling。那這個在美國大選裏面其實都很普遍的，其實用得。咁香港咧，今次我就睇到咧，就唔係咁多媒體用。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哋用嘅話咧，都會幾有趣嘅。譬如長毛應唔應該參選啊？泛民應該提名邊個啊？甚至係可能喺某一個競選活動之後即時做 po 啊，或者辯論之後即時做 po 啊， 對佢哋嘅表現、啊， 你覺得 邊個評分、 啊？係啦，邊個贏啊？邊個輸啊？等等咧。咁我覺得亦都係做到一個叫做即係匯聚民意啊，嗰個角色。就不只是我們說了，大家都有份參與，而大家看得到，喂，林鄭是692.0來的，那就不只是一個人說，而大家都有，原來這個印象是所有大部分的人都有的。譬如我問的問題很簡單，你覺得林鄭是不是689的化身？ 2.0？ 是的，那你可以答，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來答。 是不是？ 是的，或者是不是，不知道，沒意見這樣。咁最多可以有四個嘛，因為嗰個 Facebook 裏邊咧，你可以撳嗰四個咧，一係手指公啦，一係嬲嬲啦，即係嗰啲噶嘛，一係心心啦，即係嗰啲嗰個即係表態噶嘛。 的看 係啦，用嗰啲表態噶嘛，可以係。咁所以咧，就我覺得我哋而家諗緊嘅其實呢個，咁我都同阿徐少華商量過，其實即係如果做可以 點樣處理？ 係啊，點樣可以做得好，而令到媒體係發揮一個喺選舉裏邊嘅所謂民意監督嘅角色，而唔係純粹喺度食花生。咁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就跟住應該咧就禮拜六係咪連30万嚟噶？ 禮拜五係連30万係嘛？ 禮拜五啊，我唔知啦。禮拜五係連30万，咁禮拜六就連初一嚟嘅喎。 係啊，係啊。 咁我哋連初一有冇節目噶？ 連初一係冇節目噶。 連初一休息嘅。 係，咁所以我哋 咁喺度同大家拜咗年先啦，其實。 咁我就恭祝大家咧，即係雞年咧，真係身體健康，可以開開心心，唔好再。即係唔好，即係 at least 可以放低舊年嘅一切，即係實在真係好難頂。 我覺得就咁樣，我就祝大家雞年咧就雞飛狗走嘅。 阿胡苏仔话一听到人移民咧，就好唔开心啊！ 最主要就系咩？首先狗就咩咧？就六八九走咗啦。 哦， 咁呢个已经一半啦。咁雞飛咧就雞同鵝咧都係同一樣嘢嚟嘅，其實雞鴨鵝都係。 家禽。 係啦，咁如果飛咗呢啲家禽，六百九又走埋咧，咁咧就大家有未來嘅好嘅一年啦。所以祝大家新嘅一年咧，2017應該係咩年話？ 雞啊！ 嗰啲天干地支係咩？ 唔知。 係啦，雞年祝大家雞飛狗走。好啦，拜拜。 拜拜。 不管你是姓什麼。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做咗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永孙， 城寨见。